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。眉毛弯弯，眼睛亮，脖子匀匀，头发长，是我的姑娘燕子。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吉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

的县令。

小道，山路连着家乡的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啊。

啊，那儿喊的心儿醉了，啊，那儿喊的心